能开不开心都紧扣，辛不辛苦都接受，是一个成就。可惜我只想与一个人每次一休也没有。 难听完南屏晚钟随风飘送，它好像是催呀催醒我相思梦，它催醒了我的相思梦，相思有什么用，我走出了丛丛森林，又看到了夕阳红，又看到了夕阳红，又看到了夕阳红。 爱意是负累，相爱似受罪，心底如今满苦泪，旧日情如醉，此际怕偏偏痴心想见你。 经典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，我是晨曦。今日，国资委在国新办召开2018年前三季度中央企业经济运行情况通报发布会。国资委副秘书长彭华刚会中表示，经过改革以后的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是一样的，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，公平参与市场竞争，这与竞争中性原则是一致的。今日，2018森林城市建设座谈会在深圳召开，27个城市被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称号。至此，珠三角地区9市全部建成国家森林城市，实现了国家森林城市全覆盖。北京市发改委批复了国网北京电力公司在13个区建设公用充电桩的项目，这些项目将新建1838个公用充电桩。首钢园自动驾驶服务示范区选稿正式启动，将成为本市自动驾驶技术研发和应用的新场地，力争自动驾驶能实际服务于北京2022年冬奥会。中国担任法国戛纳秋季电视节主宾国，通过集体推介、主题论坛等活动展示中国影视行业最新发展，助力中国影视作品出海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69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我想问你，时钟指针会不会比较细，走一下是否让你觉得在人群里漫无目的。我想问你，梦境幻觉会不会比较迷，摔一下是否让你突然紧张不安，屏住了呼吸。就像你沉溺游离，如同眼前的无知语，偏激回忆让所有一切也心不言而喻。就像你逃避忘记，空洞被这些天马锁住，心恐怕无会随便赛跑都能胜利。我想问你，好奇的猫会不会很着急，窥一下是否让你觉得存在就必须有原因。我想问你，老实的马会不会被人骑，坐一下是否让你觉得整个人生得意 忘形，就像你盲目不停在滑稽雨季里无病呻吟，最好正能量永远都离你而去，就像你是孤有你对着冷空气拼命吐热气，抱歉有句话怎么说不想回忆，慢慢讲道理到底是道理，所有人都本心难移，说这些也许不公平，但对你不惋惜不客气，慢慢讲道理所以是道理，所有人都本心难移，说这些也许不公平，但对你不惋惜不客气，就像你沉溺有力如同眼前的故事与偏激，会让所有一切也行不言而喻，就像你逃避忘记空洞被这些天满锁住心，恐怕乌龟随便赛跑都能胜利，希望你的远方充满光明。

30秒能做什么？ 能跳绳224次， 能说130个字， 能让世界听见你。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，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。 约定这首歌收录于台湾歌手周蕙1999年出道的首张个人专辑《周蕙精选》。这张专辑呢，凭借《约定》的国语版以及《风铃》等多首脍炙人口的好歌，迅速走红，创下100多万张的惊人销售量。而周蕙呢，也因为歌声清澈纯美一举成名，与同期蔡依林、萧亚轩、孙燕姿迅速成为当年炙手可热的四小天后。 夏天收听幻想教堂里头那场婚礼，是为祝福我俩而举行。一路从泥泞走到了美景，习惯在彼此眼中找勇气，累到无力总会想

千般失落，千般失落，一再去流浪，怀着一份激动，一份希望，匆匆再次回望。毕竟全是曾经努力过，分手也是曾经相识过，知否爱若遗失所得几多。心底要说话有许多，这暖暖眼神一碰，却要顾及后果，冷却了内心灼热，身躯已在茫然跌坐，猜算你冷冷心里又有没有在意起我，做错没法飞奔于当年从头识过，想抱着你去解释经过，为你分担心中无穷痛楚，怀着千般失落，千般失落，一再去流浪，